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请您继续收听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组的负责人田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记忆的相关故事。我们首先请出田苗。田苗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手中呢也拿着咱们整个系列当中的一本书，叫做《我们的文字》，这是中国记忆丛书当中的一本。我知道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这个项目组啊，成立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那能不能跟我们朋友说一下，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个项目组，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地方呢？ 是，可能听众朋友们，大家一提到图书馆，更多的觉得是图书馆是看书的地方， 对， 我们想查资料，想查期刊，想查古代的古籍文献，我们来到图书馆。但是图书馆除了存图书，它更多的呢是保存人类记忆，保存社会知识这样的地方。 对， 那么有很多的记忆，有很多的知识啊，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给它记录下来了，就是书籍。还有一些记忆，还有一些知识没有通过出版印刷这样的方式，用书的方式保留下来。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认为也是很宝贵的，也是不能消失的，也是需要图书馆的人，图书馆的工作者把它抢救下来的。那这些没有通过出版，没有通过文字记录下来的呢，我们就叫做口述史料或者影像史料。直接通过对这个被访人的采访，把他的人生故事，把他的工作的经历，用对谈的方式给他记录下来，录成音频，制成视频，把它保留下来，也是图书馆应该保存的一个新类型的文献。 那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记忆项目组应该派出了很多的人，也采访到了很多的人，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亲历者，他们岁数已经非常高了， 是 80、90甚至是百岁的老人。整个这个工程其实还是很浩大的。那现在中国记忆项目组主要是分为几个方面来进行采访、进行整理和搜集呢？ 是，说到记忆这两个字啊，我们看可能是一个非常大、漫无边际的这样的两个字啊。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值得尊重啊，每个人的这个人生故事其实都应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现在呢，工作由于我们刚刚开始啊，我们的工作呢，我们想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走。眼前呢，我们中国记忆项目的工作方式呢，主要是在三个领域进行这个记忆的抢救跟建设。一个呢是国家的重大事件，历史事件，比如战争。我们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进行东北抗联的老战士还有亲历者的这个口述式访问。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在做这个远征军的老战士的访问。二一个呢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比如说呢，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呢，对冯其英先生，就是咱们国家著名的一位红学家，对冯其英先生呢进行了一个口述史，我们今年也即将出版，大概是50万字左右。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做的，比如说叶嘉莹先生，比如说邱成桐先生，这些各个领域有着这种指标作用的这种重要学者专家的口述史。然后三一块呢，我们是用影像、用口述的方式呢进行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这些年，国家图书馆一直跟文化部非遗司合作，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建设。那么中国记忆呢，就用口述和影像的方式，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行口述访问，对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实践过程啊进行影像拍摄，就把它拍成那种文献片这样的这样的资源啊，放到网上，读者们就可以看到。 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啊，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专家学者以及传统文化。其实记忆的保存现在有很多的途径啊，但是如果没有人去保存它， 可能真面临着一个消失或者是失传的这么一个境地，对吧？比方说现在我们手中拿到这本书叫做我们的文字啊，其实说到文字呢，很多朋友说，哎，我们的文字那不就是汉语吗？是吧？就是每天我们书写的文字，或者我们在网上打出来的那些文字。那除了这些，还有哪些文字是值得去抢救，或者我们去采访它的所谓传承人呢？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好，其实说到文字啊，这是和人类文明最息息相关的一种人类发明出来的这个记录系统，一种符号系统。 嗯， 咱们常听啊历史故事里，比如说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图书馆， 嗯， 在战争中要想毁灭一个文明，先要毁灭这个文明的图书馆。 对， 包括当时中日战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轰炸上海，先轰炸咱们上海的东方图书馆， 嗯， 因为东方图书馆里藏着大量的古籍， 嗯， 啊，他们认为就是把你的这个图书馆毁灭了，把你图书馆里藏的文献毁灭了，你这个国家历史中断了，国家民族性就不再。不再坚固的就会被摧毁了。 他那意思就是我可以用我的文化然后来奴役你，是吧？这是一个非常卑劣的想法， 非常卑劣。所以说但这不只是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者有啊，这是历史上很多的这个侵略者都会认同的一种方式，就是根除你的这个民族记忆，核心就是断了你的文字，断了你的古籍。那么从这个反证呢，更证明这个文字啊实际上是文明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整几千年来记忆知识文化沉淀和传递的这样的方法。咱们常说这世界上几大古老的文明，咱们说这个两河啊，巴比伦文明啊，这个埃及文明、还有古印度文明。那么咱们的中华文明啊，是这几大古文明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文字系统，就是汉字系统。咱们看到巴比伦也有这个楔形文字，埃及也有圣书体， 对 啊，古印度也有文字，但是呢，他们的文明里啊，没有像咱们的文明里那么系统的重视史料的编纂留存，啊，咱们国家从古代，比如皇帝，咱们说仓颉造字，仓颉是谁？仓颉就是皇帝的史官，这当时传说了，啊，但是各个皇帝、各个朝代都非常重视史料的记载和保存， 嗯， 这一点呢，是咱们。这个文明的一个独特性，也是咱们这个文字系统的一个优越性。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保存，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这样的传承，那我们的文明呢才得以弘扬。那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了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觉得大开眼界啊，没有想到我们还有这么多优秀的文字啊。有没有统计过啊，咱们这次采访了大概得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个不同的文字？ 是，这本书啊，我们的名字叫《我们的文字》，不是叫我们的汉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啊，是由56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我们这片伟大的土地上啊，生长着的这样的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啊，有着很多种文字。除了汉字以外，我们现在可以就是直接说出来，比如说。在我们的人民币上印的文字，比如说维文，比如说藏文，比如说蒙文，那么现在据一般的这个学者统计啊，我们国家有多少种文字呢？30种左右，其中有大量的呢是使用了几百年、上千年的传统文字，那么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里，有多少跟这个文字相关的项目呢？我们现在统计的，光是国家级就70多项，这70多项呢，大概分为几类，一类呢。就是各个民族各个文种的书法书写项目，比如汉字有汉字书法，比如说藏文有藏文书法，维文有维文书法，蒙文有蒙文书法，东巴文有东巴文书法，这是一大块。二一块呢，就是服务于文字的书写和传播的这种大型的发明创造。咱们四大发明里就有2项，一个是印刷，一个是造纸。 对， 那么一个民族能不能造纸，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明标志。咱们国家不只是汉族能造纸，咱们常说的宣纸啊、连字纸，这都咱们汉族。咱们国家很多少数民族也有造纸，比如藏族有藏族的造纸技艺。那么藏族的造纸呢，它有特殊的这个成分，就是这个狼毒草。它把狼毒草的这个第二层的表皮啊，它揉到这个纸浆里，他们这样的纸造出来以后，书写佛经， 鼠不咬虫不蛀。 哦， 啊，另外呢，新疆，啊，也有新疆的这个造纸技艺。 嗯 嗯， 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非常独特的一套方法。 对。 啊，以及他们的技艺。 对。 正像这本书中所说的一样，这个文字二字啊，本只适用于汉字，没有准确的英文翻译。但是呢，最接近的翻译呢，应该是 writing system， 应该叫书写系统。在西方的语言文字学家眼里啊，这个书写系统的全部意义应该是记载语言。那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讲，文字就是记载语言的符号，只要能传达出语言，文字的功能就算完成了。而我们的文字不止此意，我们的文字里呢，不只记载了我们的语言，更承载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尊严。一笔一画，横平竖直，端端正正。中国人把对世界的观念、审美的趣味，甚至是做人的道理，都融入进了文字当中。所以我们这个文字呀，是庄严的啊。那我们的文字呢，也是非常温暖的。只有在中国才会有什么见字如面啊，字如人心这样美好的比喻，才会有把所写字的样貌和写字人的精神面貌联系起来的习惯，才会有字如其人的推断啊。因为文字所传达的不只是语言的内容了，还有写字人的气质、写字人的状态，甚至是写字人的品质胸怀，是吧？常常想，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古代希腊、罗马那样有如此大量生动逼真的人物塑造呢？那可能是因为有书法，对吧？不同的书法就好像是不同的雕塑，有着凝固的时间和美，有着个体的表现与表达。有了文章，再有了书法，一个人的知识、思想就可以连同他的气质和境界一起跃出生命和时间的限制，流传后世。那西方人用形象的方式记录下了人的身体，而我们用抽象的方法记录下了人的精神。读一个人的文章的字迹，就仿佛是和他的精神在对话。对于具体的五官长相呢，就留给读者去想象好了。当然我们国家也是幅员辽阔哈，就是这么多的民族融合在一起，所以呢也有了很多不同的文字。那中国文字应该算是中华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在这本小书当中呢，它不是一本文字学的书了，而是一本普通的中国人表达对中国文字理解和情感的书。那当然了，也是一群有幸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对我国与文字相关的灿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和探索啊。之所以会编这样的一本书，我相信你们还是有自己的考虑，对吧？我相信咱们这整个团队当中对于中国的这种文字也是有一种痴迷，有一种喜爱，同时呢也是有一种责任在里面啊。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的负责人田苗，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我们的记忆。那我们提到了文字，这里面呢就采访了很多的人啊。 是的， 其实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们这个工作啊，就是可以天南海北的去跑，可以认识这么多顶尖的人物啊，至少他在他的领域里面绝对是说一不二，非常优秀、非常顶尖的人物。那每一次碰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有一种非常非常期待的感觉？ 是的，您说的没错。我们这个团队啊是个很年轻的团队，平均年龄可能还不到30岁。 哎呦，那很年轻了。 我老跟我的同事啊交流，我们觉得真是在图书馆工作，能有幸来国图，能有幸参加中国记忆的工作，真是个很幸运的事。 嗯， 因为我们可能跟我们的父亲母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没有那么长时间面对面严肃的真诚的沟通过。 嗯， 前一阵儿可能就是咱们一个我开车听的一个广播，说每天什么玩游戏半个小时，什么看书半个小时，吃饭、 嗯、 说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不够10分钟啊、 嗯、 这是一个现在正在播的这个公益广告，是这样的。 我们的父母说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如数家珍。 嗯， 一年级是考个第几名，二年级是学的游泳，三年级是受过伤。我们能说出我们的父亲母亲多少事儿呢？ 嗯， 事实上这个口述史啊，他说的这是一个学术名词叫口述史。事实上呢，说一个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话，就是跟长辈聊天。 嗯， 你从长辈那儿能学到的东西，不只是你眼前能数出来的钱，也许是你未来多少年能够从里头获益、从里头吸取营养的无形的财产。 嗯， 我们这些年轻的同事能够有机会面对那么多不同领域的，有的人是功勋卓著，有的人是经历艰苦卓绝，有的人呢是有灿烂的品质，有伟大的创造。像我们能跟这样不同领域的长者能够面对面心对心的交流，真是对我们的人生啊是一个提高跟升华。 嗯，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你们曾经采访过的这些人啊。其实大家如果上网的话， 嗯， 也能够看到这些人， 是， 对吧？就是搜索一下国家图书馆，专门有一个中国记忆项目， 是 啊。我看到这些人，在看到他们的一些谈话的时候，感触也颇多啊。我们不妨呢一个一个说，其中呢有一位叫做波空论， 是 吧？波空论应该就在我们这个文字的其中之一。 对， 跟我们说说这位老人吧。其实你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团队不到30岁，但实际上我们采访的这些人，他们的平均年龄还是偏大一些。 他们平均年龄可能得到70岁左右， 差不多 70多岁的样子。 是因为有的可能都是接近100岁了。 对 啊， 对， 那我们就说说这些老人，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值得回忆的故事。 好 啊。 先说说这位波空论先生啊。 嗯， 波空论先生呢是傣族人。 嗯 啊，咱们刚才说咱们国家这文字灿烂啊，咱们先不说汉文，不说中文啊，不说汉字啊， 嗯， 咱们就说这个傣文。傣文在咱们国家现在传播使用的就有四种 啊，光傣文一样， 哎， 就 有 四种不同的文字， 啊，不同的文字啊。有的呢它是从梵文系统借鉴过来的。 嗯 啊，有的呢它使用的是别的字母系统。 嗯 啊，比如说金平傣文，比如说傣崩文，比如说傣乐文， 嗯 啊，有不同的傣文系统， 嚯 啊。那么这个波空论老人呢，他是咱们国家云南的傣族， 嗯 啊。那么这个傣族的有一个习俗，就是在男孩子啊，这个小时候要送到寺庙里去， 嗯， 要在寺庙里呢出家，学习佛经，也是自我修行和成长， 嗯。 然后到了成年的时候，你就可以还俗。 嗯 啊，也有些人呢就永久的留下去，就当了就是一辈子的这个僧人。 嗯 啊，但是更多的人呢就还俗了。那么这个在寺庙里成长这几年啊，实际上是一种学习的一个过程，学习跟成长的过程。 嗯， 那么他们学习跟成长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抄写佛经。 嗯 啊，这个波空论先生呢是咱们国家级非遗项目贝叶经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嗯， 这个贝叶经是什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看到过，就是电视里我们看那个藏族的僧人，就是喇嘛，他们拿的这个经书啊，不是咱们这种装订好的书， 嗯， 他们是呢一个木板，一个长方形的木板，木板朝上呢有两个这个铁的柱子， 嗯， 两个铁的钉子一样的长钉子，然后他每一页这个纸啊，每一页这个经文啊，跟那木板是一样大小的， 嗯， 在这两个长钉子的这个投影的位置上是两个眼，两个孔， 嗯。 他这个经书是一张一张装订在这个长钉子上的。那么现在呢，写的是纸，书写的这个载体是纸。过去啊，用的是贝叶。啊，贝叶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树上的叶子。这种贝叶呢，也是古代佛教在印度、在南亚地区传播的时候佛经的载体。所以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个傣族的这个僧人们啊，还掌握着制作贝叶经的这样的技艺。 这个贝叶它是一种植物， 一种树的叶子， 树的叶子，那它能留存那么长时间吗？ 是这个贝叶呀，从砍伐下来到它整个的脱水到展平啊，是一个很系统的工作 啊。它是一个工艺， 一个工艺，这个工艺做完以后，这个贝叶经能流传上千年，不腐烂。 哦，这很厉害。 哎，而且这个贝叶经啊，它不是拿毛笔蘸在墨上写出来的， 嗯， 它是拿一种类似于那个榛子一样的，就是小的这种锥子，在上面刻出来的， 哦， 啊，刻出来的贝叶，然后再着色。 哎，这个 这么多年了，一直在保存，而且现在还在制作。 是的，我们现在去这个，比如说版纳地区，我们仍然能看到啊，傣族的同胞们啊，他们送他们自己年轻的男孩子到寺院里，然后进入寺院以后，他们要系统的学习傣文，系统的学习如何书写贝叶经，如何制作贝叶经。 嗯，那现在精通刚刚你提到这个傣文的人数不太多了吧？ 总的来讲呢，这个傣族啊是个比较重视这个文献传承跟这个文字书写的民族，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看到还是比较可喜的，就是傣族的这些傣文系统，不管是傣乐文也好，是傣崩文也好，还是有这个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学习。一方面呢，就是咱们国家实行的是这个民族地区是双语教育，就是你学汉语汉字的同时，你要学本民族的文字、本民族语言。 对。 另一方面，在寺庙里，它平行于学校教育之外，也在传授傣文的书写。 啊、哦，所以在跟这样的老先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了解当地的很多文化风貌。 是的。 那他的这个应该说也精通汉语，对吧？ 对。 就是这种聊天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中国记忆啊，这本书的名字是其中的一个系列，叫我们的文字。刚刚你提到了说在藏文，在藏文界啊，他们制作的那个纸张啊，说里面是有一种毒草， 狼毒草， 叫什么草？ 叫狼毒草。 狼毒草。 狼毒草。 这个狼毒草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不让这个纸张被一些蚊虫叮咬，是吗？ 它不是蚊虫叮咬，就是咱们的书啊，咱们特别怕的就是这个虫蠹跟鼠咬。那么这个狼毒草，他们用了一个狼毒草的第二层的表皮，它相对来讲呢，就是它的树茎上的第二层的表皮啊，相对来讲毒性比较小。它把这个狼毒草的这个表皮一定比例的混在这个纸浆里，它在这个焦焯之后生产出来这种纸，这是咱们藏族传统的一种制纸方法。这样的纸，因为它有微毒性，所以虫鼠都不会侵蚀。这样呢，用它来抄写佛经呢，存至几百年啊，纸张是安全的，这个经书是安全的。 就是到现在还是在维持着这样的一个工艺。 对，事实上，这是农业文明的智慧。比如说啊，咱们以前看纪录片讲咱们故宫，包括这个先农坛、天坛制作上，就是这个房梁上涂一种朱红色的这个染料，里头是有砒霜这个成分。它为什么呢？就是怕老鼠翻过去。再说呢，我们之前中国记忆做了一个项目叫大漆。这个大漆啊是咱们中国人的发明啊，是咱们因为漆树啊只有咱们中国境内有。在这个河姆渡这个出土的7000年前，咱们的先民就使用大漆来修一个木碗。那么咱们当时为什么使用大漆？因为大漆有微毒性。大漆有微毒性呢，就是用大漆做餐具非常卫生。现在呢有这个，就是现在科学界有人证明，有人实验啊，就研究证明，拿大漆，比如说涂一个公共场所的门把手，门把手是很容易传染细菌的嘛，能够有效的抑制微生物的滋生，超过其他所有的材料。所以呢，不管是狼毒草造纸也好，还是用这个砒霜混到建筑的这个外墙的这个涂装材料里也好，还是大漆也好，能看出来我们的祖先在文明的传承，在文化的在这个生生不息的繁衍过程中啊，其实使用了很多的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原料，产生出新的这种产品来。 非常智慧哈。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再见。 汽水和洋芋片，就一个人吃，你习惯随便。泡菜配泡面，冰箱像白雪白夜，你打开是荒芜一片。哦哦哦，眨眼塞满甜点，两人份的爱好新鲜。未知同心间，期待每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真言。别急呀，如说话去爱吧，他带你回答。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蜗牛会梦想。 北京时间13:00 FM 986。